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说到阿尔茨海默症，现在很多的高龄的老人，甚至有一些呢没到那么大的岁数，可能60-70岁啊，就有这方面的一些趋势啊。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嗯，其实周老师，阿尔茨海默病哈，在65岁以上的人当中啊，它的这个发病率呢就到5%了。也就是说，年龄过了65岁以后哈，每100人里就会有5个人呢患病。哎，那么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就是年龄越大，那么这个病的患病率会越高。如果到了80岁以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患病率会达到20%。也就是说，80岁以上的老年人里面啊，4个人里面就会有1个人患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所以，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不是说对这个寿命影响很大，但是对这个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您想一想啊，大家都知道啊，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刚开始的这个症状呢，就是近视记忆的下降。那么老年人呢，会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什么事儿了。比如说，我刚刚吃过的什么饭呀，对吧？那么我这个钥匙拿没拿呀？门窗有没有关好？甚至是老年人就是说，开了火啊，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等等。那么这个近视记忆下降的这个减退哈，就会导致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65岁往上以后，如果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生活的自理能力就是下降的。那么生活的自理能力下降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哈，那么这位老年人呢，他就是需要照顾的。那么如果老伴儿身体情况好的情况下呢，可以相互进行一个照顾哈。那么如果老伴儿身体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照顾起来呢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儿女来进行照顾。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儿女他是不是有自己的工作呀，忙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负担呢就重了。所以说，老年人一旦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生活质量是逐渐下降的。 确实，他不仅是个人比较痛苦，同时呢，给这个家庭也带来了很多的负担。那么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它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发病的原因也比较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项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脑的缺血缺氧造成的。那么这个大脑的缺血缺氧啊，跟我们人的这个动脉硬化有关系。那么动脉硬化呢，又跟高血压有关系。所以说，常年高血压的这个老人啊，他就会造成脑动脉硬化。 那么造成脑动脉硬化以后呢，就会有大脑的缺血缺氧这样的表现。那么长期的高血压最后呢，就会发展成为阿尔茨海默病。 嗯， 但是这个过程呢，因为它比较缓慢，哎，这个可能呢，这个过程就不被老年人所知觉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下，慢慢慢慢的呢，自己就变成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病人了。哎，那么变成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以后啊，一旦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侵犯到我们人以后啊，很难自愈。就是说这个病呢，一旦得上了，它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嗯， 哎，它只能是越往前发展的话，这个病呢越重。当然这个发展起来呢，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轻症的阶段。那么这个轻症的阶段呢，大约呢是要1到3年的时间。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呢，老人就是一个爱忘事儿啊，他会经常的问家里面的人，比如说，哎，我的钥匙哪儿去了，对吧？哎，刚才吃什么饭来着，对吧？他会反复不断的这样去询问。那么老年人一旦有这个记忆力下降的时候，哎，我们就要考虑到老年人是不是已经有了阿尔茨海默病初期的这个症状了。 嗯， 那么他经过1到3年的这种轻症的发展以后，他慢慢就进入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中度的这个时期了。那么这个中度呢，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的啊。中度的这个时期呢，它经过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2到10年的时间。就是说轻症是要经过1到3年啊这么一个时段，然后慢慢它会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病。那么这个中度的这个时长呢是2到1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病呢，它本身并不是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寿命影响很大。就是说不是说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后呢，我会因为这个病影响到我的寿命啊，威胁到我的寿命，但是它会使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继续下降。 嗯， 赵叔，我发现您好像发过一个朋友圈，就是预测说我能活多大的年龄啊。 嗯嗯。 但是那个就是他那个预测很有意思啊，把每个人预测都，您可以活到90多岁。 嗯。 我记得您就说的是，我要的是质量。 对，是。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肯定要的都是质量。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说我呆呆傻傻的，自己都不能自理的去生活，这样的话无论是自己的尊严上到给家庭的这个负担上，其实真的不仅仅是自己生活没有质量，其实拖累的整个家里面的这些家人生活也都会生活质量下降。 嗯，所以呢刚才您提到啊，阿尔茨海默症呢它是分轻度、中度和重度的哈。 对， 那么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那实际上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如果一旦您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呢，要完全逆转是很不容易的。 对 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加以干预的话，会不会延迟它的发展呢？ 一定是会的。您看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是80岁的时候开始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对吧？因为80岁以后发病率就高了嘛。我们刚才谈到了80岁以后。发病率是20%，每4个人里会有一个人是阿尔茨海默病。比如说我们从80岁开始记忆力下降，对吧？那么我们控制的很好，那么它的轻症是3年，对吧？轻症其实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不是很大，就是记忆力的下降。那么它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人格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损害啊，认知的损害是不是很大的？所以轻症时期生活质量的影响不是很大。那么如果他这个轻症能维持3年甚至是3年以上，那么这个老人的话就到83、84岁了，对吧？ 嗯。 那么倒过来的话呢，我们再说这个中度的时期，中度这个阶段可以是2到10年。假设是我们在中度的这个时期控制得很好，对吧？他10年都是中度的时期，那么再加上前面的3年，这是13年。 嗯。 那么这个老人从80岁开始有阿尔茨海默病。到他中度的时候，发展到中度啊，这个时候他经过了13年的时间，他就是93岁的高龄。 嗯 嗯， 所以要这么算的话呢，只要我们控制好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生活质量应该是没有太大影响， 还是可以控制的。 对，而且给家人的这种负担呢，也并不是特别大。 对， 最起码他能够自理啊，只是说他的记忆力啊，在有些方面可能会弱一些，但是呢，还没有到那种就是完全不能够自理啊，甚至呢，就是没有人就不行这样的一个地步，是吧？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怎么来控制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它的这种进展呢？ 对，您看，周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啊。阿尔茨海默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脑动脉硬化。 嗯， 脑动脉硬化呢是由高血压引起，所以呢，老年朋友们控制我们的血压很重要。 嗯， 对吧？我们一再强调，就说老年人呢，高压不能太高了，对吧？高压您只要控制在150以里，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也谈到了，第一就是高血压病人要合理的用药，对吧？降压药该用一定要用，对吧？把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谈到了胡大姨给到的五张复方，对吧？第一就是放宽心。周老师，我记着我们谈到过啊，说高血压病是遗传的，对吧？那么高血压病遗传，我们遗传了什么，对不对？不是说高血压病我们基因里就带的就是血压要高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人遗传的是什么？是我们从父亲母亲父辈或母辈那个地方啊，遗传来了一个我们的精神神经的类型。比如说我们的父亲是紧张焦虑型的，可能遗传给我们的这个神经类型呢也是紧张焦虑型的。所以这个紧张焦虑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导致我们的血压。所以胡大姨教授呢就提出来了，说高血压病的五张处方，第一张处方是放宽心。那么放宽心通过心理的这种调整，让这种焦虑紧张甚至是抑郁的情绪缓解的情况下，可能血压就会基本上平稳了。 所以您说的这个是特别有道理哈，因为有些人说哎呀它是遗传因素，其实遗传因素里边呢是有一些意识和生活习惯的问题。比如说你家里面呢特别爱吃咸的， 对， 特别呢脾气不好，老暴躁等等的，或者老爱焦虑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高血压的一些 基本上平稳了。 所以您说的这个是特别有道理哈，因为有些人说哎呀它是遗传因素，其实遗传因素里边呢是有一些意识和生活习惯的问题。比如说你家里面呢特别爱吃咸的， 对， 特别呢脾气不好，老暴躁等等的，或者老爱焦虑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高血压的一些先天因素。所以这些遗传下来了，就造成感觉好像他的后代啊跟他的这个老家是一样的，也是高血压。 对 啊，我们要改变这个现状。 对，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认为啊，因为高血压病是遗传我就必须得高血压，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认清楚了，能够遵照胡大姨的那五张处方，放宽心，用对药，管住嘴，迈开腿，零吸烟，对吧？我们做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有可能我们的血压是平稳的。所以不要认为遗传的疾病我们就一定要得啊，其实是可以通过人为来改变的。 那实际上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实际上造成它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今天我们谈到的比如说动脉硬化呀、高血压等等，这些都是导致它的一些主要因素，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血压，一定不要让自己的血管出问题。 对， 那 么要控制血压不让血管出问题哈，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个亚翔的古方，对吧？那么这个古方呢，就是因为宋代的名医亚翔啊，他用他的这个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加上四味辅药啊，用了一个21天的水沉熬制的方法，治愈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血瘀症，实际就是高血压脑血病啊。他呢，这个亚翔的古方呢，它有平稳血压、疏通脑血管的这样的作用哈。那么还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这个年龄高的啊，65岁往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可能呢已经就有动脉硬化了，已经就有大脑缺血缺氧这样的症状了，所以这个时候用茶色素来改善我们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是一个很好的保健的方法。因为茶色素呢它水溶性分子量小，可以透过大脑的第四层膜血管 血脑膨胀，对吧？那么它呢就可以使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状态得以改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从源头上控制了我们的血压，让血压波动小，让压差小，让血压平稳，同时呢让大脑供血供氧充足起来。所以我们谈到的这两种办法长期应用是不让我们得阿尔茨海默病，让我们有了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有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轻症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能让他发展的缓慢一点，哎，不让我们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很好的养生保健的手段。 其实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每位老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预防。那刚才呢贺云主任也提到了两种方式哈，那么如果呢您对这种保健养生的方式感兴趣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养生保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叫王振富，男，72岁啊。我是咱87.6频道的忠实听众， 听了 好多年了，包括前段又开始周杰老师打了段没有主持，最开始主持，后来又开始主持，我一直听了，每天听马小说，又开始就听这个，听完以后呢。我在去年就是个感觉到咱这个节目能办将近14年多少年了啊，是吧？所以说我就去年就是今年3月份嘛，我就去这个做了个健康成本检查，健康大这个方案，我开始什么呢？就开这个是头晕，而且是眼前一黑， 眼睛变黑，特别是在去年我有一段在公园坐的一家伙黑到跌到石头上，差点没出大事，而且呢特别频繁，一月都好几次，甚至时间长。我听了这个我说赶紧去了，到那以后通过在那个节目啊又做了这个血管分析，又做个健康方案，三月份开第一次吧，然后到做了以后直至现在一次投这个谁脑中风，就这个下中风没了，因为我听到小中风挺厉害的，如果一旦大中风过不来就麻烦了，哎，一点都没有，但是现在的各种状况都非常恢复得很好，我非常赞成这个节目，我想继续这个坚持下去。后来我要走个这个进入选台嘛，都选择让别的同志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因为好多可能听不到这个广播的，他们也不知道，我要进步宣传，让他们知道的，记得参加这个活动。 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谈到了他的这个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也就是他说的头晕头疼小中风改善的这种情况哈。 嗯， 其实他的健康管理方案当中呢，就是有抗纤维化的管理方案，有这个茶色素的健康管理方案。实际就是改善了他大脑缺血缺氧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改善了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呢也会下降，这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您只要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平时有高血压、有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都可以呢进行一个健康风险的评估，然后给到您一个健康管理的方案，防止您发生脑血管意外，防止发生由于慢性大脑缺血缺氧造成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嗯，那如果大家呢想进行健康评估的话哈，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评估之后我们将给您一个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啊，对您的健康呢可以说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近期呢，由于众多的听众提出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希望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呢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那我们定于呢9月19号上午9点，在环岛博雅大酒店的3楼来举办相继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那么届时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呢将亲临现场，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各种健康问题。同时呢，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主任呢将亲临现场，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各种健康问题。同时呢，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健康故事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将到场啊，跟大家呢欢聚一堂。另外呢，如果有机会参会的听众朋友都将获得一份健康礼品。当然了，由于我们这个场地有限啊，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报名，咱们是额满为止。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好，那下面呢又到了出问题的时间了。那昨天呢，我们的问题是威胁人类健康造成死亡的前四位危险因素是什么？我们的答案呢是一高血压，二吸烟，三是高血糖，四是缺乏运动。您答对了吗？好，那下面我出今天的问题啊，就是常见的高血压病对于人体的四种危害是什么？好，那赶快呢把答案呢告诉我们。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注意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血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